数据库模式是通过一系列的定义来说明的，这些定义有称作数据定义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来表达，如 create table。 DGL 语句的编译结果呢，是填写一系列存储在一个特殊文件中的系统表，这个特殊的文件就称作数据字典。数据字典是一个包含元数据的文件，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，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中，实际读取和修改数据前，总要查询这个文件。